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刘卓的文学评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市阁》。 近几年，非虚构写作成为一个话题，这类文本以写作作为自我认知和重构的方法，兼有虚构和写实的特点。刘卓的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一文在主观的情感表达与客观的田野调查两种形式中细致分析，非虚构写作既诉求真实又强调情感表达的特征，同时又呈现出对平等公正的追求与个人经验写作之间的落差。非虚构写作自有其社会基础及正在形成的中等收入群体。今天我们就通过刘卓的文学评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了解他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一期，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非虚构写作涉及的面很广，与其说这是一个来自于批评家的命名，不如说更多的是不断发生的、体量巨大的表述需求的自我命名。它以否定性的方式展开，以否定虚构作为文学创作本质属性的方式，赋予这些表达行为正当性。这个否定性的命名很难说是一个有效的批评范畴，它无法在形式、技巧等层面形成有区别性的界定，但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从原有的文学格局中挣脱开来的诉求。可以说，在非虚构这个命名出现之前，这些旺盛的表达诉求已同现有的文学体制形成了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不是新创，而是因应局势，尝试对其进行收编。人民文学曾这样解读非虚构：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概念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内容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这段说明落在一个开放的文学性概念上，以此将这些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的文学实践作为原有文学的外延做了拓展，将紧张冲突转化为多元。不过非虚构写作对虚构有意识的弃绝，其中的断裂并不像文学史中常见的，比如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文学领域内的风格更替。非虚构的写作动力不是来自文类秩序内部，而是对文学所象征的整个表达体制的质疑。一般认为非虚构的写作特征是纪实或者写实，但如果仅仅是指纪实的或写实主义的手法，那么究其逻辑而言并不会构成对原有文类秩序的挑战。相反，非虚构是跳出文学创作之外来提写作的意义问题，它将写作的意义依托于真实，而不再是形式构造。这个真实既有心理意义上的真实，也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研读非虚构写作文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并不限于某些特定写作方法，也不受困于叙事是否有虚构的成分，是不是文学的。 换言之，非虚构与传统文类秩序之间的冲突不是有关写真实形式的内部变革，而是作为一个价值诉求的真实，因而其写作动力需要从社会结构变迁中来寻找。就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精到等方面来说，非虚构写作远不成熟，然而就动力来说，它是不得不写，是源于真实的表达诉求，而不是出于特定的作家身份。更简单的说，非虚构写作是由于一批新的写作者的出现，用一种还原的方式把文学替换为写作，把写作视为自我认知、表达，或者说自我重构的一种方式。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作家，如写作《崖边报告》的严海军，写作《江城》的何伟，写作《大地上的亲人》的黄登等。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的主观性和其所宣称的客观性并行不悖，这并不是孤立。大部分非虚构写作采取第一人称，比如黄登的《大地上的亲人》序言，就直陈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逃离乡村的路径。这种写作或可被解读为寻找自我的过程。美国人何伟的写作更多的使用了第一人称，他在回答有关第一人称写作的提问时说，他不满于美国报纸写作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更进一步说他的非虚构写作不再追求新闻写作意义上的中立性。 研究者对非虚构也有近似的看法，对比非虚构与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研究者认为非虚构的悠长在于在场感，众多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文学与非虚构作品相比，往往现场感不强，农村只是一个题材，没有真正体现和关注农民的生活，这可能也是文学的一种意识形态性。并且以中国在梁庄为例，认为非虚构写作一个很大的贡献就在于作家的经验、感受、关怀和焦虑可以直接表达，这正是这种文体的力量所在。这个评论并不能当作对90年代文学的确当观察，它更多的是基于当下的接受环境而表达的一种感受。不过它仍有揭示意义，即只有真实的讲述者的出场才表示有真实性，这个读法很有代表性。中国在梁庄不是作为一个农村题材作品被认可的，而是因为它是在现场观察、记录或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被认为是真的经验。以中国在梁庄的一段获奖词为例，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严谨客观在这里似乎让位于细腻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通常在田野调查中处于主体位置的客观描述，在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导读，鲜活的文字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约为文本的主体。这一段受奖词是尝试捕捉中国在梁庄的写作特征，主观思绪约为文本的主体。非虚构写作中这个写作者的在场，不同于一般虚构所默许的文本结构方式中作者的隐匿。即便是柳青这样深入农村生活多年，被认为与他的写作对象没有区隔的作家，也严守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认为作者不能直接出场，而是让人物和细节对话，以免破坏小说所形成的现实镜像的客观性。在非虚构写作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对峙，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红曾经以批判自己工作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写作，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之所以放弃学术论述，而以个体所见所闻来作为真实的表达方式，所隐含的目的是有意识地突破现有的学院知识生产体系，其中的质疑和解构近于后现代式的拒绝一切原叙事。如果说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探讨中，学院仍然是批判思想的原发点，那么今天语境中，批判如政策、媒体等的原发点是个人，每个个体的经验感受被认为是不容遮蔽的权利。与此相关，这也成为这一代人衡量社会现实的尺度。 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那个新生成中的具有行动能力，包括书写能力的阶层，即中等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却没有产生进入现实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虚构以相对简单的叙事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原因。在后一个语境中，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发言者、接受者，他们有着相同的认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非虚构作者的在场所表达出的批判、反省意识与现实主义被期待的社会改造属性属于同一个脉络。不过，这个被突出的在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仍达不到非虚构预期的真实。与呈现真实相比，更准确的说法是争夺真相。这一点在中国在梁庄出版后表现得更为显白。媒体推荐语上有这样一句话，还原了真实的农村。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这个表述与上面所引《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中所说的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非虚构写作出现所表征的不再是多元性，而是与现有定见的冲突，是与现有话语表述系统，而不仅是文学象征秩序的缠斗。与此相关，因为写出了真实的农村，梁鸿的写作被一些评论视为冒犯。作为学者的梁鸿厉害在于，一是有行动能力重新回到乡村，带着情感去介入和观察变化中的乡亲的生活，把自己的体验和经验凝结成具有冒犯力量的独特文本，而文学文本的魅力正在于这股冒犯力量。 好了，刘卓的文学评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非虚构是近些年来比较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它的兴起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非虚构创作大量的选择了农村底层的题材？因为乡村生活有痛感，更直面现实，更体现生命的痛苦与呐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学评论。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市阁》。北京城杂役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从今天起我们陆续为您播出其中的部分内容。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928年冬天，我初次离开北京远走广东，临行之前，一位同学看见我当时穿的是双旧布鞋，就把他的一双皮鞋送给我，并且说穿上吧，脚底下没鞋穷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给咱北京丢人现眼啊。多少年来我常想起他这句话，可不能给咱北京丢人现眼，真是饱含着一个市民的荣誉感呢。在美国旅游，走到一个城市，有时会有当地人士白尽义务开着自己的车来充当导游。1979年在费城，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位，他十分热情地陪我们游遍了市内各名胜和独立战争时期的遗迹。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家几代都住在这儿，我爱这个城市，为他感到自豪，我能亲自把这个伟大城市介绍给你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1983年我去新加坡访问，参观市容的那天，年轻的胡军站在游览车驾驶台旁，手持喇叭向大家介绍说，现在大家就要看到的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城市建设，语气间充满了自豪感。 他不断地指着路旁的建筑说，在英国殖民时代，这里原是现在是共和国的。从他的介绍中，我觉出这个青年对自己国家的荣誉感。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座城市也该有它的市格。近来北京进行的文明语言、禁止吐痰等活动，无非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的高尚市格。北京确实不是座一般的城市，而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是十亿人民的第一扇橱窗，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究竟有多大出息的标志。每当公众场所敦促市民注意什么时，过去常写上君子自重，这是大有分量的四个字啊。从客观上说，北京的变化确实大得惊人。这几年呢，光居民楼盖了多少栋啊？可是我感到少数市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却大大落后于物质上的变化。就拿我所住的这栋楼来说吧，包括我们在内，不少人过去都住过大杂院，如今总算住上有起码现代化设施的楼房了。这座楼从落成到现在才2年多，可是楼下的门窗早就给自行车什么的撞得七零八碎，修一回再撞破一回。上下12层楼，本来楼道都安有电灯，偷电灯泡的、拔电线的，如今呢，干脆成了一片黑暗世界。有人主动做了卫生值日牌，传播上几天就没影了。有好心人自告奋勇打扫楼梯，刚扫完，就有专喜欢一路嗑着瓜子上楼的人毫无心肝地把楼梯又糟蹋得不像个样子。我向来不大爱管闲事，可是自从市里大张旗鼓地进行禁止吐痰以来，我也忍不住了，就多了几回嘴。我碰上的呢，往往还都是些读书人，大凡吐痰的总先咳一下，接着呢就啪的一声啐了出去，不定落在哪儿。去干预吧，客气的就理直气壮的说一声我有痰，或者是没带手绢。有一回碰上一位骑车的青年，他停下车脚尖点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就登上了车。我在杜内法庭上判他头一口不经意罚5毛，第二口明知故犯罚5块，可被告人呢早一溜烟的骑远了。如果我是本市的摄影记者，我就想拍这么几张片子，在此地禁止停放自行车的牌子前横七竖八的是一长排自行车，在请勿踏入草地的牌子旁，父子二位正兴高采烈地在草地上打着羽毛球，真是对着干呢。这可比漫画更灵，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儿。这种人是你号召你的，我干我的，缺的就是自重精神。至于售货员，什么时候不可以聊天？为什么单单一上柜台就泛起聊天瘾来了呢？几位售货员凑在一块儿，叽叽喳喳，笑得别提多开心了。怎么就不留几分笑容给顾客呢？我给北京晚报写过一篇文明始自安全的文章，至今我仍认为要保持北京起码的市格，先得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大马路上的交通事故不说，为什么个别骑自行车的人放着专为自行车铺的道不走，